反应，各发实际相，诸恶魔作，诸善分心，不执着心善，三轮地空心善，修复修慧，是否心的进度就会越离越清晰，洞察发出来。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唔执着行善，三轮体空行善，修福修慧，系咪个心嘅净土咧就会越嚟越清晰咁展发出嚟 ？OK， 这个是很简单。 呢、这个好简单。 其实除了心以外，找不到什么进度哈。本来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哈。所以。我们修净土的话，那一定要了解净土法门跟唯识有关系。 除了心以外咧，就冇其他净土啊，本来就系冇噶啦，即系你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的法的因缘就是心啊。 所有法嘅因缘心。 这是第一道理，一定要了解。 第一道理一定要了解。 如果要学菩萨道，那就是特别练习不断的，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 特别要学菩萨道，连续不断思维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清楚，所有的发挥清楚。这个道理不清楚，你虽然你知道佛法，你还是不知道。 这个道理清楚，所有道理就会清楚了。虽然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那些佛法就不会知道。 我们的舒服的因缘也是心，我们的解脱的因缘也是心，别的因缘找不到。 束缚的因缘也是心，其他的因缘找不到。 那净土就是方便来了解在阿拉耶里面，阿拉耶就是心，也有清净法，也有杂染法，都有。 净土就是方便来了解在阿赖耶里面有清净法、杂染法。 如果修依照这个道理， 要修依照这个道理， 那我们就修真心，可以得到真灭。 修真心就得到真灭。 因为真灭就是清净的心， 因为真的灭就是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其实是超越灭跟生， 清净的心是超越灭同生， 这是清净的心的秘密。 那个清净的心的秘密， 所以唯识是说明什么是究竟法，什么是深一体，就是无云清净。 唯识是说明什么是究竟法，什么是深一体，就是五蕴清净， 没有别的解脱， 没其他解脱。 所以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都是教中央的法，就是心清净。 所以过去的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教同一个法，就是心清净。 心清净不是，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三个，也不是灭，也不是生，所以它超越是我们说能够有没有，有跟没有在一起，也超越无因，超越所有的虚论。 心清净不是一个两个，不是生不是灭，是超越有和没有，有和没有在一起，就是心清净。 那其实本来依照唯识本来众生世界法也是这样， 本来众生心和法都是 一样。用这个道理呢，就是修菩萨道。 用这个道理就是修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超越分别。 菩萨道就是超越分别。 在分别里面不分别。 在分别里面不分别。 在分别里面也有不分别。 还不分别，比较方便。 这个，这种 情况就是不可思议。 那种情况是不可思议。 所以修菩萨道就是入不可思议的境界。 修菩萨道就是入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属于不可思议的心。 不可思议境界属于不可思议的心。 那我们已经有讲过那些道理。 已经有讲过了这些道理。 我给第二。老师讲长修时间好少，计算长修当中管众生需有慈爱心，但会现实当中有众生不定在冲击自己意见时，亦都会气坏脾气。如能抽出时间闭关休息禅定，对地身禅定境界是否最好？闭关多久最基本？ 老实讲，禅修时间好少，就算禅修当中观众生有慈爱心，但系回到现实咧，众生唔同，不停咁冲击自己意见咧，都会有坏脾气。咁若能抽出时间闭关禅修，咁系咪会提升呢个禅定嘅境界系最好咧？闭关几耐系最基本咧？ 那虽然佛教，不是实际一直讲嘅，友情就是假的。 虽然佛教一直讲友情是假的， 不过友情不是假的，因为因缘不是假的，因缘就是真的。友情就是因缘。 友情不是假，因为因缘是真的，友情就是因缘。 所以来了解修行，要了解自己的因缘， 了解修行要了解自己的因缘。 我们都因缘不一样，所以众生就是不一样。 我们因缘一样，所以众生不一样。 了解自己的因缘就可以深入修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因缘，就是听别人，我们还不会清楚。 了解自己的因缘就可以深入修行，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因缘听别人讲呢，就不够深入。 所以没有一个道理能够成所有的众生， 所以没有一个道理可以成就所有的众生。 有的众生烦恼很多，不过可以修很快。 有些众生烦恼很多，但可以修得很快。 有的众生烦恼很少，不过修很慢。 有些众生烦恼很少，不过修得很慢。 有的众生，淫欲贪欲特别强。 有众生淫欲贪欲不强。 有的众生发脾气特别容易。 有众生特别容易发脾气。 有的众生傲慢特别厉害。 有众生特别傲慢。 有的众生不正见特别厉害。 有众生不正见特别厉害。 所以每个人一定要了解他的自己的需要。 所以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需要。 依照他的因缘。 依照他的因缘。 那依照哪一个障碍最明显？ 依照哪个障碍最明显？ 他就应该修适合的方法。 他就应该修适合的方法。 不过所有的方法都是来调心清净。 那么所有方法都是来调心清净。 所以可以配合不同样的方法，重要是结果会心清净。 可以配合不同的方法，但结果要心清净。 不过心清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心清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们不修行，那障碍不会明显。 我们不修行，那障碍就不会明显。 修行障碍才会明显。 修行那障碍才会明显。 障碍很明显，我们可以了解自己。 障碍很明显，我们可以了解自己。 障碍不明显，我们对自己模糊。 将来明显咁对自己模糊。 所以我们回想，我们是怎么样？不过其实只是我们的自己的妄想。 咁、我哋会谂，其实自己系点样？咁呢个都系其实我哋嘅妄想。 那些烦恼的习气，大家都有。 烦恼嘅习气，大家都有。 他们不会明显，如果我们不用功。 系唔会明显，如果我哋唔用功。 用功，那那些习气会出来。 用功，咁我啲习气会出嚟。 他们出来的时候，再能够知道适合的方法。 佢出嚟嘅时候，先知道适合嘅方法。 不然，我们只是听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没有谁都不会知道自己比自己好。 如果唔系，我哋净系听人哋嘅睇法。其实没有任何人会比自己知道自己更加好。 所以第一就是了解自己。 所以第一是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就是要思维自己。 了解自己就思维自己。 自己就是我们的思想。 自己就是我们的思想。 思想就是代表我们是什么。 思想就是代表我们是什么。 不过思想本来，就是假的。 哦，思想本来就是假的。 因为思想，我们的行为是依照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是依照我们的思想。 不过思想，就是从哪里来的？ 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思想是从习气来的。 思想是由习气那里。 那些习气如果我们知道， 那些习气如果我们知道， 那我们可以找适合的方法。 我们可以找适合的方法。 不是每次书里面所有的说明那些方法不一定是适合的我们。 不是每一次书里面所说明的方法都是适合我们。 所以要用智慧，自己看哪一个方法最有效果。 所以用智慧去看哪个方法最有效果。 有的人，像他们是这样这样这样，不过其实都是他们的妄想。 有些人去想自己其实是怎样怎样，那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妄想。 所以要有智慧了解自己， 所以用智慧了解自己， 这是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智慧，只有智慧能够让我们清净，没有别的法。 只有智慧可以令到我们清净，没有其他的法。 因为依照佛法，杂染就是无明，清净就是智慧。 因为依照佛法，杂染就是无明，清净就是智慧。 清净有它的因缘， 清净有它的因缘。 杂染也有它的因缘， 杂染也有它的因缘。 那些因缘，一直在骗我们。 它的因缘一直在压我们。 因为我们诊断我们是这样，我们是那样，不过其实不一定。 我们诊断我们是怎样，其实不一定。 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我们很快诊断我们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所以很快就诊断自己是怎么样。 不过其实我们不了解自己。 其实我们是不了解自己。 因为不了解自己，所以诊断。 因为不了解自己，所以诊断。 诊断这样，不过一定不会这样。 诊断是这样，但是一定不会是这样。 所以需要多多学听佛法，多多思维佛法，多多参考三知识，就我们可以对自己很清楚。 所以多多去听佛法，去思维佛法，参考善知识，那我们就对自己很清楚。 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弱点， 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弱点， 了解自己的弱点，再可以用适合的方法， 了解自己弱点，先可以用适合的方法。 弱点就会变成强点， 弱点就会变成强项。 OK， 上修黄金多，是否如不动就最好？ 禅修的时候有些幻境很多，那是不是如如不动就最好？ 不一定， 不一定。 重复就是诊断，不过不一定是依照你的意思。 重复就是诊断，但不一定依照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黄金不是你所想的黄金。 其实黄金不是你所想的黄金， 因为黄金不容易了解。 环境不是你所想的环境，因为环境很容易 了解。 你想是黄金，不过其实不是黄金。 黄金环境 黄金 environment 环境是这个 哦，环境，其实环境不是你所想的环境。 你了解环境了，你就是佛。 你了解环境，咁你就系佛。 我们因为不了解环境，我们不是佛。 因为我哋唔了解环境，所以我哋唔系佛。 所以我们一直不如你作意。 所以我哋一直唔如你作意。 以为黄金其实不是你所想的黄金， 我们以为是环境，但不是你所想的环境。 环境了解环境就是最深的智慧， 了解环境就是最深的智慧。 我们想黄金不是黄金， 我们想环境不是环境。 所以佛是说宁愿是为我好像苏密山那么高，不虽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黄金，因为我们不了解黄金。 宁愿我们有这个我执如苏密山那么大，但是我们都不要有这个认为所有都是环境。 所以最好是先依照因缘再思维环境， 所以先依照因缘再思维环境， 了解因缘再了解环境， 了解因缘先了解环境。 因为环境是在因缘， 那环境是因缘。 你不了解因缘，你怎么会了解环境？ 你不了解因缘，怎么了解环境？ 环境执着黄金，执着假的，是比执着真的还不方便。 执着假的比执着真的还要不方便。 所以一定要了解先因缘再还。 所以一定要了解先是因缘再是还。 了解因缘，因缘是所以有真的所以， 了解因缘，那就是有真的所以。 这个所以不是环境， 这个所以不是环境。 这个所以你以为是环境呢，就是断见。 这个所以你以为是环境，那这个是断见。 我明白。从师兄和长老们的答问中听到净土法门是依靠《金刚经》，谁说这样？没有说。 从这个师兄和长老们的问答中听到净土法门依照《金刚经》，那长老说有哪个有这样讲？长老没这样讲。 一定要和《金刚经》没有冲突。 一定同《金刚经》冇冲突。 其实佛教，如果我们不是佛，全部都是在冲突里面。 其实喺佛教，如果你唔系佛咧，咁全部都系冲突入边嘅。 冲突是不能够避免的。 冲突不能够避免。 不过了解冲突就是智慧。 了解冲突就系智慧。 弟子愚钝，《金刚经》上说：“如来指无所从来，亦无所取，故名如来。”又云：“如以世间我，以因身取我，是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那么，如果修净土法门，灭六字经，阿弥陀佛为你一把，然后莲花、化身往生净土，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像不是和金刚经所说的有冲突吗？弟子愚钝，信仰净土，但在念经金刚经时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唯有见解。 金刚经上面讲啦，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咁故名如来。有云：若要识见我，因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咁如果修净土咧，往生嘅时候，阿弥陀佛带你去净土啊。咁呢个系咪同阿弥陀佛嘅相，咁同金刚经所说系咪有冲突咧？咁弟子咧就愚钝，信仰净土，念金刚经嘅停留喺呢个问题未有见解。 那这是很好的问题。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那我们要好好学佛法，才能够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要好好学佛法，才可以了解这个问题。 其实，矛盾是属于我们，不是属于法。 其实矛盾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属于法。 我们已经有讲过究竟法。 我哋讲过究竟法， 都是清净， 都系清净。 轮回都是在矛盾，都是在冲突。没有冲突，那就没有轮回。 轮回都系矛盾同冲突，冇冲突就冇轮回。 轮回里面全部都是在冲突里面，都是在矛盾里面。 轮回入边全部都系冲突同矛盾入边。 我们了解了，我们才了解真的佛法。 我了解真了解真的佛法。 在轮回里面是离矛盾是不可能的。 在轮回里面想离开矛盾是不可能 的。因为轮回本来就是矛盾。 因为轮回本来就是矛盾。 你怎么能够离开矛盾？在矛盾里面， 你怎可以在矛盾里面离开矛盾？ 你要体会超越矛盾的境界，才能够了解矛盾。 你要体会超越矛盾的境界，才可以了解矛盾。 所以，佛法是说明你没有办法了解轮回，如果你没有体会超越轮回的法。 所以佛教说明你没办法了解轮回，如果没有体会超越轮回的法。 在超越轮回的法里面没有什么矛盾。 在超越轮回的法并没有矛盾。 那佛不能够直接教圣义谛是不可能的。 佛不可以直接教圣义谛是不可能的。 因为圣义谛是不可思议不可说的， 圣义谛是不可思议不可说的， 他只能够教方便来体会圣义谛， 他只能够教方便来去体会圣义谛。 所有的法门都是方便来体会圣义谛而已，不是没有别的作用。 所有的法门都是体会圣义谛的方便，没有其他作用。 你没有方便， 你无法修行， 你无方便就无法修行啦。 不过最后方便你也要放下， 但最后方便都要放下。 你执着方便你也是很不合理的， 你执着方便都是很不合理的。 方便佛有教依照我们众生的背景，也依照我们众生的需要。 佛陀教方便是依照众生的背景和需要。 佛陀时代的众生的背景不一样，现在的人的背景不一样。 佛陀时代的众生背景和现在时代的背景不一样。 不过佛法的意思，以前的人、现在的人还是一样。 不，佛法的意思，以前的人、古今的人都一样。 为什么？因为佛法就是靠法界。 因为佛教就是靠法界。 法界就是实际，法界就是发现，法界就是究竟法。 法界就是这个释罪，法界就是法性，法界就是究竟法。 在发心、发界、实际，都是内平等、外平等。 在法界、发性、色罪都是内平等、外平等。 众生，我们是众生，因为都不平等。 我们是众生，因为不平等。 你了解不平等的因缘， 了解不平等的因缘， 那你才能够修平等。 咁你先能够修平等。 你不了解不平等的因缘，你没有办法修。 你唔了解不平等嘅因缘，就冇办法修平等。 那不平等的因缘也是可以说明为没有般若，因为没有般若，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平等。 不平等嘅因缘都可以说明。冇波嘢，因为我哋冇波嘢，所以冇办法了解平等。 所以，佛是教般若波罗蜜。 所以佛系教般若波罗蜜。 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本来都是空。 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就系本来就系空。 不过本来都是空，也是说本来都是清净。 本来都系空，亦都系话本来都系清净。 因为本来都是清净。再会都是空，如果不是清净，那不是空。 因为本来都是清净，所以甚至本来都是空，都是空的。如果不是空，就不会清净。 为佛是空，为你不是空。 对佛来说是空的，对你来说不是空。 如果为你是空，那这就是不正见。 因为对你是空，那这个就是不正见。 因为你不了解因缘。 因为你不了解因缘。 先刚才我有说过，先了解因缘，才能够了解空。如果不了解因缘，空没有什么意思。 刚才有讲过，要了解因缘，先了解空。如果唔系，就冇咩意思啦。空 不了解因缘的那空就是不正见。 唔了解因缘，咁空就系不正见。 因为我们都是在因缘，你以为因缘是假的，你就。真一在实施，你真一你都不正见。 如果我哋，因为我哋都系因缘啊，咁你认为因缘系假嘅话，咁你就真亦你嘅不正见啦。 还是你断，你说没有在用， 或者你系断灭啊？你话冇完全。 所以你一直是在取还是舍？如果没有去，那就有舍；如果没有舍，那就有去。这是轮回。 咁所以你一直在取或者舍，如果唔系取就系舍，唔系舍就系取。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点解你有呢种情况呢？ 因为不了解因缘。 因为唔了解因缘。 因缘本来不能够取，也本来不能够舍。 因缘本来唔能够取或者舍。 因为因缘就是法， 那么因缘就是法， 因缘就是发性，就是法界， 因缘就是发性法界。 我们不能够超越发性法界， 我们不能够超越发性法界。 不过发性跟法也不是一，也不是一， 但是发性和法是不一不二。 你想是因为你不了解因缘，你想是一还是你想是不一，这是你的冲突，你的矛盾。 你了解因缘，咁就谂系咪同一个，或者系唔一样？咁呢个系你嘅矛盾同冲突。 所以你怎么想都是错误。 所以你点样谂都系错，都系错误。 因为都是错误，你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因为都是错误，所以没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进度也就是方法而已。 正好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一定要了解。 这个方法要了解。 了解方法才能够如实用。 了解方法才可以如实用。 这个方法其实也是靠唯识，也是靠空的道理。 这个方法都是靠空和唯识的道理。 不过他是看这个唯识跟空的道理用另外一个角度。 不过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空和唯识的道理。 你可以了解空从思维因缘，你可以了解空从思维空为因缘。 你可以了解空为思维因缘，你可以了解空为思维空为这个因缘。 其实没有什么矛盾。 其实没有这个矛盾。 两个方法没有错。 两个方法都没有错。 所以你要那些矛盾不是在法，是在你自己。 那些矛盾不是法，是在我们自己。 这是在你的需要，你要去还是舍，没有做到。 这个我们的需要取或者舍，没有中道。 如果一个是对，那别的是不对；如果一个是不对，那别的才是对。 如果一个是对，其他都是不对。 这种看法没有办法了解佛所讲的意思。 这种方法没办法了解佛所教的意思。 因为佛所教的意思不是在矛盾。 佛所教的意思不是矛盾。 是在方便怎么利益众生。 是方便怎么利益众生。 所以可以用很多种不同样的方便，那些方便会有矛盾，不过法没有什么矛盾。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便，那些方便有矛盾，但法没有矛盾。 因为佛是教依照因缘。 因为佛是教依照因缘。 他的法没有错，因为他了解因缘。 佛的法没有错，因为了解因缘。 我们的法有错误，因为我们不了解因缘。 我们的法有错误，因为我们不了解因缘。 一定要这样说。 一定要这样说。 承接一项问题，师尊在开悟后开始记载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且因妄想执着眠不可得。那么和我们成就净土法门，哪一个迎接我到净土的阿弥陀佛，其实是哪一个本质具住原理颠倒梦想的我吗？弟子一动在禅念佛是谁？到最后在这里听住，不知道对错，感恩长老。 OK。 咁啊，承接以上问题，世尊开悟之后咧，就话其灾啊，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就。 咁啊，如果我哋成就呢个正德法门，咁嗰个迎接我到正土嘅阿弥陀佛，其实系本自具足远离颠倒梦想嘅我嘛。嗰、那个阿弥陀佛系我咧。咁弟子愚钝啊，咁样参照念佛是谁，到最后咧，咁啊停咗啦。咁啊唔知道啱定错，咁啊感恩长老慈悲开始。 那跟前面的问题差不多， 前面的问题差不多， 因为你一直想决定是这样还是那样，所以你都在矛盾里面， 因为你一直要决定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你都在矛盾里面。 这个实相的方法可以用在轮回处理轮回的问题，不过不能够用来了解佛是不可能。 这个思想可以用来处理轮回的问题，但是不可以用来了解佛法，是不可能。 佛陀的境界，他的那个 dimension， 他的范围跟轮回的范围不一样。 佛陀的境界和他的维度他的维度和众生一样。 在佛陀的境界，小会变成大，大会变成小，好会变成坏，坏会变成好，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 在佛的境界，大会变成小，小会变成大，好会变成坏，坏会变成好，这个境界不可思 议。因为他有了解我们的心的秘密， 因为他有了解我们心的秘密， 他有了解所有的法都是心来的， 还有了解所有的法都是心那里来的， 所以他不需要找在外面， 所以他不需要在外面去找， 你一直要在外面找， 你一直要在外面去找， 不过外面本来就是假的，这是唯识的法门，这是菩萨的法门， 但外面本来就是假的，这个唯识和菩萨都是法门， 本来就是假的，因为眼科学现在说外面你不能够抓， 本来就是假的，连科学都说连外面不可以抓， 你抓外面为真的，那你已经错了， 你抓外面为真的，那你已经错了， 那你现在要从外面决定，因为在外面都是在矛盾里面， 你现在如果要想着在外面去决定，但是外面都在矛盾里面， 外面我们无法了解， 外面我们无法了解， 不过我们还是要，就是我们众生的矛盾还是要住在外面， 但这个是众生的矛盾，仍然要住在外面， 不过外面从发言看什么都不是真的， 如果外面用法眼去看呢，什么都不是， 是这样临时的这样安排，明天就出现别的安排，那都是靠我们众生的安排， 临时呢就是这样的安排，第二天就有其他的安排，都是按照众生的安排， 所有的安排只是安排而已，不是别的东西， 所有的安排都只不过是安排，不是其他的东西， 不过这个安排都在变化中， 但这个安排都在变化中， 不能够抓， 不能够去抓， 你抓其实就是抓自己的心而已， 你去抓其实就是抓自己的心， 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 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 你不抓自己的心，那大的会变成小的，老鼠比大象还大， 你不抓自己的心，那大会变成小，那老鼠呢比大象还要大， 小虫会比太阳还大， 小虫比太阳还要大， 这是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佛陀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本来都是住在这种境界， 我们本来都是住在这个境界， 不过我们一直想外面是真的， 咁我哋一直喺度谂爱变色真，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分别心， 所以我哋咁相信自己嘅分别心。 来能够活的分别心是很重要的。 我哋嘅生活分别心好重要， 没有分别心，我们不会活的。 冇分别心，我哋唔会生活。 不过，法界是超越分别心， 不过法界系超越分别心。 这个分别还是存在在无分别里面。 呢个分别都喺冇分别入边存在。 一定要这样了解， 一定要咁样了解。 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分别， 所以唔好太相信自己嘅分别。 现在你们是学四无量心，就是让你了解不要相信自己的分别。 如果我哋学四无量心，就系令我哋了解唔好相信自己嘅分别。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人是怎么样，他是好看不好看，他是好的他是不好的，那个人是不管他，没有明显的印象，那个人不好看还是很粗粗的，还是他害我不喜欢他，所以我们一直在矛盾里面。 我认为这个人好看不好看，他对我不好，我们一直都在矛盾里面。 那些分别还是一定要了解，出现在无量心里面。 那些分别一定要了解，都是出现在无量心里面。 没有无量心，那些分别也不会出现。 没无量心，那些分别都不会出现。 所以要渐渐看无量心跟分别出现在一起，他们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渐渐要看无量心和分别出现在一起，他们是不可以分开 的。这个是佛所教的解脱智慧， 这个是佛所教的解脱智慧。 分别跟无分别出现在一起， 分别和无分别出现在一起。 你要无分别也是错误， 你要无分别也是错误， 你要分别也是错误， 你要分别也是错误。 所以佛教随观， 所以佛教教随观， 随观的所依就是正念， 随观的所依就是正念。 所以你没有正念，你不了解怎么思想出现，都是在矛盾里面。 所以你没有正念，你就不了解所有思想的出现都在矛盾里面。 所以你要思念出才能够了解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所以你要四念处才可以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有四念处才能够了解因缘， 有四念处才可以了解因缘， 能够了解无我， 可以了解无我。 因为因缘就是无我， 因为因缘就是无我。 你了解因缘，你了解无我，你才能够了解佛所教的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了解因缘的法门，了解因缘和无我，才可以了解佛所教的般若波罗蜜的法门，菩萨道的法门， 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乜嘢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法，所有的世界，没有办法得，身不能够得，手不能够得，心不能够得，法不能够得。 所有的众生，所有法，所有的世界不能够得，身不可以得，受不可以得，心不可以得，法不可以得。 虽然不能够得， 虽然不能够得， 身还是在， 身仍然是在这里， 还有他的因缘， 还有他的因缘， 一定要了解很清楚， 一定要了解很清楚。 受也在， 受也在这里， 还有他的因缘， 还有他的因缘， 一定要了解很清楚， 要了解很清楚。 心是在， 心亦都系， 还有他的因缘， 还有他的因缘， 一定要了解很清楚， 要了解很清楚。 法是在， 法系喺度， 还有他的因缘， 法系有佢嘅因缘， 一定要了解很清楚， 要了解很清楚。 你了解很清楚， 你了解很清楚， 那在你会了解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杂染。 你才会了解什么清净，什么杂染， 不然你就模糊关于清净关于杂染， 如果你就不会清晰来关于清净和杂染， 因为你模糊关于法， 因为你模糊关于法。 阿弥陀佛。OK。现在是这个。 六号 。各位法师，同学们吉祥，请问在内观禅把当下所有念头的刹那为所缘，对意识升起的觉知是否可以映照所缘吗？ 请问在内观时，为将当下所有念头的刹那为所缘，那是否对意识升起的觉知，是否刻意地营造所缘呢？ 以无意识时也会不断重复发生以上情况，是对的吗？ 咁喺冇意识嘅时候，亦都会不断咁发生以上嘅情况，咁系咪啱嘅咧？ 如对念头敏感度增多，是否开始了解部分真相？这样下三年会不定自动提升吗？ 咁如果对念头敏感度增多啊，咁系咪会开始了解部分嘅真相咧？咁样善念系咪会不停咁自动提升？ 那因缘就是无我啊， 因缘就系无我。 所以先要了解因缘，才能够了解无我。 所以先要了解因缘，先可以了解无我。 你要了解无我，不了解因缘，那很难。 你要了解无我，不了解因缘就好难。 你要共知因缘，先要了解因缘，才能够如实观待。 咁你要观呢个因缘啦，你先要如实了解因缘，先可以观待。 因缘自己没有对，没有不对。 因缘自己冇啱或者唔啱， 因为因缘就是因缘， 因为因缘就系因缘。 对不对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 啱或者唔啱咧，出现喺我哋嘅心入边。 因为我们执着，所以我们不了解因缘。 因为我哋执着，所以我哋唔了解因缘。 因为我们不了解因缘，我们一直要用利益主义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因为我们不了解因缘，所以一直要用利益主义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所以你想你了解真相，你不了解真相，你要接第一要接受我们不知道真相。 我们去想我们了解真相不了解真相，其实第一呢，我们接受我们 因为真相跟因缘是不能够分开的， 因为真相和因缘是不能够分开的。 谁分开？ 谁分开？ 就是无明， 就是无明。 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一直想决定。 因为我们有无明，所以一直想决定。 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那样。 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这样。 如果不是 A， 那一定是 B。 不是 A 一定是 B 啊。 B 不行，那一定是 C。 B 不行，一定是 C。 C 不行，那一定是 R。 C 不行，那一定是 R。R 重复不行，那就在 D。 那就找 D 了。 D 不行，那就很难过。 D 不行，很难过。 那试试看 E 行不行？ 试下 E 啊嘛。 不过什么都不行，如果我们不了解因缘。 但是什么都不啱，如果我们不了解因缘。 所以先要了解真相跟因缘是不能够分开。 先要了解真相跟因缘是不能够分开。 这样你的问题可以解决。 这样你的问题就会解决。 请问在观空时观察到世间法最终都是空，觉得很悲观，应该如何修正？ 请问观空的时候观察世间最终都是空的，觉得很悲观，应该怎样修正？ 那这个也是你的思想上的错误，我们已经有说明。 咁呢个都系你思想上嘅错误，咁我哋已经有说明啦。 空不是说没有， 空唔系话冇。 如果空是没有，那宁愿有，不要没有。 咁空如果系冇嘅话，宁愿有，唔要冇。 空就是元气。 空就是元气， 我已经有讲过， 已经有讲过了。 因为你不了解元气，所以你有的时候高兴，有的时候悲，重复高兴，重复悲，那这就是心不稳定。 因为不了解元气，所以有时候高兴，有时候悲哀。 那你想你了解空，不过其实这你所了解的空跟真的空没有什么关系。 你以为你了解空，但你所了解的空跟真的空没关系。 空不是概念， 空不是概念， 空就是究竟法。 空就是究竟法， 究竟法不是概念， 究竟法不是概念。 空跟不空是在一起， 空和不空是在一起。 如果没有不空，那空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不空，那空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断见。 这个是断见。 如果没有空，那就也不会有不空。 如果没有空，那也不会有不空。 所以先要拒绝我们的主观的看法， 先要拒绝我们主观的看法， 才可以了解什么是空， 先去了解什么是空。 空是属于我们的主观的看法，不是属于法性。 空是属于主观的看法，不是法性。 佛是教方便来了解法性，就是先拒绝我们的主观的看法，所以先没有，再会有。 佛是教方便来了解法性，就先拒绝我们主观的看法，所以先教有，再教无。 这是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这个是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般若波罗蜜的法门跟你悲还是不悲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波罗波罗蜜的法门和你悲哀不悲哀没什么关系。 你悲是因为不了解佛所讲的般若波罗蜜的法门。 你悲是因为不了解佛所教的波罗波罗蜜的法门。 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就是究竟智慧。 波罗波罗蜜的法门就是究竟智慧。 在这个智慧是超越有、超越无、超越所有的矛盾。 在这个智慧超越有无所有的矛盾。 你的心在矛盾里面，你怎么你用不到这个智慧？ 你的心在矛盾里面，你用不到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是属于定三昧。 这个智慧是属于定和三昧。 如果心不平等，靠悲哀还是靠心呢？这不是智慧。 如果心不平等，你要靠这个悲观乐观，那这个不是智慧。 跟般若波罗蜜没有什么关系。 跟般若波罗蜜没什么关系。 阿弥陀佛。 请问这样才能做到舍？ 请问怎样才会做到舍？ 不要舍，不要取，我有说。 冇舍冇取， 要了解因缘。 要了解因缘。 你了解因缘，那不需要舍，不需要取。 了解因缘，又不需要舍，不需要取。 有舍有取，那都在矛盾里面。 有舍有取，咁都系矛盾。 所以第一，多多练习正念。 第一就系多多练习正念。 你多多练习正念，可以了解无我。 多多练习正念，咁可以了解无我。 了解无我，也可以渐渐了解无法。 了解无我，亦都可以了解无法。 不过无我、无法，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不过无我无法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一定有， 一定有， 不过不是你所思维， 不过不是你所想， 你所思维都是在轮回里面，轮回都是矛盾，我有说明， 你所思维的都在轮回里面，都是矛盾， 所以佛教般若波罗蜜法门来了解我们的轮回都是在矛盾里面，要超越这个，我们取什么都是在矛盾里面。 所以佛教般若波罗蜜就是要超越这个矛盾，我取什么都在矛盾里面。 什么是般若波罗蜜？ 什么是般若波罗蜜？ 连取法还是在矛盾里面。 连取这个法都在矛盾里面。 没有一个法能够取，没有一个法能够舍。 没有一个法可以取，没有一个法可以舍。 是因为本来能取能舍不存在。 本来能取能舍不存在。 只有因缘。 只有因缘。 我们做还有一个，那我们做一半，一半做。现在感恩开始，自从跟随长老的四个方位。12个所缘对象修习，虽然未能可以好长时间及好精进修习，因为身体太多动症及劳损，未能可以入道定，但每次休息时心就很自然，充满喜悦。而现在觉得自己心比以前柔软，看见他人会有一种内心喜悦的微笑。有时候散步时看见花草，也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微笑，好像感觉到花草也在喜悦，这都是休息后对自己的大改变。请问长老，这都是出休息时的改变吗？但能修到禅定后，这可对之我之达到无我吗？长老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好，谢谢长老慈悲指导。 感恩长老开始啦，自从跟随长老修呢个四无量心十个方位十二个所缘对象，咁虽然咧未能够好长时间咁去修，未入到定，咁但系每次修嘅时候充满喜悦，咁觉得自己咧比以前柔软啦。散步嘅时候咧，或者见到啲花草咧，内心都会微笑，咁嘅感觉花草都系喜悦嘅。咁呢个都系修习之后嘅大改变啦。咁请问长老呢个系咪初修习嘅时候嘅改变呢？咁啊，当能修禅定之后，可唔可以对治无我，达到无我呢？咁请长老分享下自己嘅经验。 当然，如果有这种变化，就是很好的。 当然有呢种变化就系好好嘅。 不过一定要了解佛法是很多方面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佛法很多方面。 这个是无量心从自性观开始，这是佛法的一个在无量方便之一一个方便。 咁持心观入四无量心都系一个无量方便入边嘅其中一个。 不过是很有效果的方便。 不过好有效果嘅方便。 终身有快乐，那这是修行的基础。 终身有快乐，咁呢个系修行嘅基础。 终身有快乐，他们会健康，他们会知道怎么处理障碍。 终身有快乐，咁会健康，同埋知道点样处理障碍。 如果没有快乐，那无法处理障碍。 如果冇快乐，咁就无法处理障碍。 障碍会越来越重。 咁若障碍就越来越多啦。 那出现刚才我们有看过悲心什么？ 出现头先我哋有见到嘅问题啦。 所以第一要有快乐。 所以第一要有快乐。 有快乐才能够放松。 有快乐先可以放松。 能够放松会有静安。 能够放松有静安。 有静安会有定。 有静安就有定。 有定会有智慧。 有定就有智慧。 有智慧就可以如实观。 有定就可以如实观。 有如实观，那可以看直接看到无我。 如实观才可以直接看到无我。 如果能够直接看到无我， 你可以直接看到无我， 那也可以了解无法的法门， 你都可以了解无法的法门， 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唯识，就是波萨修行所强调的法门， 就是般若波罗蜜唯识菩萨所强调的法门， 所以能够学留在轮回而不受苦。 所以可以学留在轮回而不受苦， 不因为不分别轮回跟涅槃， 因为不分别轮回和涅槃， 这是菩萨的法门， 这个是菩萨的法门。 那现在你觉得有这种变化，其实是最好的基础。 那现在你觉得有这种变化是最好的基础， 那下个一定要慢慢学定。 下一步就是慢慢学定。 学定就是所有的新的佛法的基础。 学定就是所有新的佛法的基础。 如果没有定，那我们就一直在随我们的分别心。 如果没有定，就一直随我们的分别心。 这是不能够避免的。 这个不能够避免。 你没有定，那就心不平淡。 你没有定，那个心就不平淡。 心不平淡，你决定是这样，那你就随这样。一段时间以后，你有别的看法，那就你开始想是那样。 没有定，你觉得是这样，你就随自己的看法。那过了一段时间，你想其他看法，你就有改变。 那你想前面是不对，现在是对。 你想前面是不对，现在是对。 那现在变成对，一段时间重复不对。 现在变成对，一段时间重复不对。 那你回到本来的不对。 你又回到本来的不对。 在不对里面再找不再找对， 在不啱里边又揾到啱。 那结果这样你不会快乐， 咁样你唔会快乐。 所以十无良心是最好的修行来感到快乐。 所以四无良心是最好的方法来看到快乐。 有快乐可以忍苦， 有快乐可以忍苦， 可以忍苦，那就可以欢喜所有的功德。 可以忍苦就可以欢喜所有功德。 今天我们要学那个起无良心， 今我哋要学起无良心， 起欢喜所有的功德，就可以了解佛陀的厉害，佛法的厉害。 欢喜所有功德就可以了解佛法的厉害， 那也可以了解净土， 亦都可以了解净土。 净土也是佛陀的厉害， 净土都是佛陀的厉害， 是佛法的智慧的厉害， 亦都是佛法智慧的厉害。 他能够用很多种方便，让我们移动的众生了解法。 他有很多方便来令我们众生了解法。 在法里面都平等， 在法里面都是平等， 在我们的心都不平等， 在我们的心都不平等。 不过你要思维这个不平等为因缘， 要思维这个不平等为因缘， 你不能够压迫不平等， 你不能够压迫不平等， 你压迫不平等，那必所有的别的方法还那个不好的结果会跟踪。 那你压迫这个不平等的所有不好的方法都要重要有一个不好的效果， 那这样心不会有不会安住， 那么个心就不会安住。 心能够安住条件是他了解平等， 心能够安住条件就是了解平等。 了解平等，但还是要修四念处。 了解平等，咁佢仍然系要修四念处。 佛连续不断的这样讲， 佛连续不断咁样去教。 四念处就是身平等，修念处就是修平等，心念处就是心平等。八念处就是八平等， 三念处就是三平等，三念处就是三平等，法念处就是法平等，修念处就是修。 无我就是平等， 无我就是平等。 无我是四念处的结果， 无我是四念处的结果。 所以还是一定要了解四念处的修行， 仍然是要了解四念处的修行。 那我自己也就是有这样修，一直都在矛盾里面， 长老自己都有这样修，一直在矛盾里面。 渐渐因为了解在矛盾里面，那就可以学不要执着矛盾的情况， 那就渐渐这样修就可以了解矛盾，执着矛盾的情况。 这就是智慧， 那个在智慧， 不执着矛盾的情况在自己， 执着矛盾的情况在自己， 那也可以不执着矛盾的情况在他， 那也都在他那里执着矛盾的情况， 那这样可以利益自己利益他， 这样就可以利益自己利益他， 不把自己不把他， 怕自己不怕他。 我们先要学怎么不怕自己， 先要学怎么不怕自己， 才能够学怎么不怕他， 先要学怎么不怕他。 修行就是经过这个过程， 修行就是经过这个过程。 为什么能够不怕自己？ 应该可以不怕自己， 因为可以了解自己为假， 因为可以了解自己是假的， 那这样才能够去处理所有的问题。 咁样先可以处理所有嘅问题。 我明白吗？ 我明白。 那现在这个问题我好长，那我们下午做啊。 咁而家問題好長啦，咁我哋下午先至再做呢個回答問題。 那休息幾分鐘，那我們開始學西五根，西五兩。 休息幾分鐘，咁就再學起無量心。 15分鐘。 15分鐘。